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柬埔寨注册货轮永光号船员7月5号在海州港举行了缅怀会。会上讲话人强调，金日成主席是全世界所公认的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元老，他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和事业，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而建树了特殊的业绩，因此博得世界人民的绝对信赖，如今也在我们大家的心中永生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